撒母耳记上第27章。达卫心里想，终有一天我会落在撒乌尔手中，倒不如逃到培勒舍特地方去，使撒乌尔绝望，再不在全以色列境内寻找我，我方能摆脱他的毒手。达卫遂带了他那600人动身往加特王马敖克的儿子阿基士那里去。达卫和他的两个妻子伊茨勒尔人阿希诺罕与曾做加尔莫尔人纳巴尔妻子的阿比盖尔，他的部队以及他们的眷属同阿基士一起住在加特。有人告诉撒乌尔，达卫逃到加特去了，撒乌尔就再不去搜寻他。达卫向阿基士说，假使我在你眼中获得宠幸，请在乡间城镇里给我一块地方，叫我住在那里。为什么你的仆人要同你一起住在京城内呢？那一天阿基士就将七克拉格赐给他，因此七克拉格直到今天还属犹大王。达卫住在培勒舍特人地方共计1年0.4个月。达卫带着他的人上去袭击了格属尔人、基尔奇人和阿玛勒克人，这些民族所住的地方是从特朗经属尔直到埃及地。当达卫攻击那地方时，没有让那里的男女生存，只把牛羊驴、骆驼和衣服抢来带回交给阿基士。每当阿基士问说，今天你们袭击了什么地方时，达卫总是答说，袭击了犹大的南方、耶拉莫尔人的南方、科尼人的南方。达卫没有让那里的男女活着带回加特来，因为达卫想怕他们对我们做不利的宣传，说达卫这样对待了我们。这是他住在培勒舍特地方整个时期内的作风。阿基士相信了达卫，心中想他在自己民族以色列人中已留下臭名，他要永久做我的奴隶了。